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其实呢就都好容易解决嘅。係呀、啊、因为呢呢、這个即係其实去到執嗰啲食物呢、 嗯、 都唔係全即係唔係香港独有㗎嘛。其实呢睇返英国啦、 嗯、 就係有一个男仔。 哦 佢叫做 Tristram Stewart。 哦 ,Stewart, 啊。咁佢呢就佢就作咗本书叫做 Waste,Global Waste 咁上下。 Global Waste, 咁佢呢就15岁嘅时候呢就已经去執食物㗎啦。 嗯嗯嗯嗯。 咁佢執嘅食物呢就爱嚟喂豬。 哦。 咁佢就 佢都 係 住喺比较近农村嘅地方喎係咪都仲有豬位。你香港執咗你就想喂豬就难啦。 咁佢執咗去喂豬。咁但係執下執下發覺喂原來喂豬嗰啲嘢其實自己都食得㗎喎。咁佢於是呢又食埋佢係啦。咁食下呢又送埋俾隔離嗰個人啦。 好嘢 喎。咁原來呢就。 咁但係佢爸爸媽媽又俾佢咁做喎。 係呀點呀。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比較開放啲啦即係西方嗰啲父母都係。 其實唔係即係都好簡單啫。因為呢我哋食物呢都有個標籤㗎嘛日期嘅標籤。係啦。咁有一啲呢就叫 use by 啦。 use by。 是啦就有啲 best before 啦。 是就最好就係咩啦最佳食用嘅日期。 最佳食用日期。 是。 是啦同埋 sold by, 即係幾時賣出前。 是啦如果即係嗰個時期賣唔出呢就唔好再賣啦咁解。 是啦。 即係佢有幾分幾級嘅。 是啦分幾級。咁所以其實呢我哋即係睇一睇就知㗎啦。咁當然呢仲有一個叫做即係好簡單 common sense 係係問下佢臭唔臭啊睇下佢有冇發毛啊 係喎食唔食得咪得囉 係啦冇錯啦冇錯 啦係啦咁你都唔會話見佢發毛你繼續食㗎嘛 喂咁其實呢你話呢個英國就有個乜男仔啦但其實香港呢以我所知都幾年前呢就有一個女記者呢即係我都係最近先至認識佢嘅就係陳曉蕾咁佢又提出即係佢要寫本書叫食食㗎嘛佢其實就係批評就香港呢就太浪費啦即係食嘢嘅時期呢就剩返好多所以就食食咁而且呢個字呢都開始好多人都曉得講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你哋喺呢個過程入面其實你就係針對食食囉係咪 係呀咁其實曉蕾嗰本書呢食食呢其實都係我哋同佢一起合作做 㗎。哦係。 點解呢因為呢2009年嘅時候我哋開始做呢、這個即係食得好嘅計劃啦嘩呢、這個概念簡直都唔生根冇人接受到我哋去到街市度呢搵人去捐嘅時候呢啲人亦都唔知道我哋做乜以為我哋係咪嚟執嘢 㗎 係咪同阿婆搶飯食㗎 係 啦或者係咪喂你係咪嚟做社會服務令啊等等嘅問題全部都出現係啦咁另外一方面呢我哋去到即係送啲菜俾有需要嘅人嘅時候呢咁啲人都會問喂究竟一樣好似你頭先個問題喂食唔食得㗎咁樣 冇錯 咁所以個概念係完全呢未能夠受到普羅大眾所接受咁所以呢我哋自己都開始要做好多嘅教育工作 咁過程係點嘅呢實際 咁所以呢做咗即係當然啦我哋首先要同嗰啲街市嘅菜檔嘅老闆啦要建立關係先得啦令到佢哋呢對我哋有信任覺得我哋呢攞咗啲菜之後唔係話攞去自己再買呀係啦即係唔係話為咗自己嘅私利呀咁。咁其實我哋一定呢係好透明度高呢令佢知道我哋真係會將佢啲菜呢係送俾有需要嘅人。 係。呢度找一找其實都係即係雖然我哋不斷咁講菜呢啲人就淨係可能諗到啲綠色嘅菜啦就係 leafy vegetable。咁但係其實應該唔係㗎係咪即係所有嘅薯仔呀、啊、番薯呀、 啊 啊、所有生果呀、啊、冬瓜節瓜聖瓜乜都得㗎嘛。 西瓜 粟 米呀、啊。 即係蔬果類呀其實就係。係冇錯冇錯。 係啦。咁所以呢其實呢執咗。 咁嗰啲係飽肚添啦你粟米呀、啊、薯仔嗰啲飽肚㗎嘛。 咁我哋執到之後呢其實可以即刻 即係開到飯㗎啦。 係囉係囉係囉。 係呀、 啊。即係好健康啲嘛，即係素食添係咪呀。 係呀、啊啊。 有粟米有薯仔有番薯，嘩番薯即係第一健康食品添啦係咪。係 啦、 啊。喔、哦。 咁我哋呢其實就有個好處，因為我哋係一個培訓嘅機構嚟㗎嘛，我哋都會培訓啲人呢去做廚師呀、啊、咁樣樣㗎。咁、 啊、 所以我哋有個廚房 㗎。 咁我哋呢就執咗啲菜返嚟啦，即係各種嘅食物啦，頭先你話齋啦，飽肚嘅嘢都有啦。咁我哋執咗之後呢，我哋就會喺我哋個廚房度煮咗出嚟，擺返靚靚仔仔， 即係你煮埋出嚟嘅， 係啦，煮咗出嚟擺得靚靚仔仔，嘩咁啲人見到原來食得㗎喎、哦，咁就即係知道啊，係喎，即係喺街即係原本要抌嘅嘢，其實都係正嘢嚟 嘅。係啊係啊，應該話煮出嚟係係即係靚嘢嚟嘅，可以係 係啦，靚嘢嚟嘅咁就即係。 咁所以你其實係所以送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啦，特別可能係啲長者嘅時期，係咪一份份定點樣樣啊？即係一熟食嚟㗎啦。 一份我哋熟食咧就會係喺我哋自己嘅 centre 度食嘅。 哦， 咁但係呢另外我哋亦都會送啲一份份嘅菜俾佢哋。 哦，嗰啲就未煮嘅。 係啦， 就等佢返屋企煮嘅。 係。 咁你話喺你哋個中心嗰度食，係咪即係啲人可以去你哋中心食呀？ 我哋呢，我哋個中心其實都係一啲為一啲失業嘅工友而開設㗎啦。咁、所以呢喺我哋中心 喺邊度呀？ 喺大埔。 哦，大埔。哦，太和，太和。 係啦。咁你喺我哋個中心度活動嘅朋友呢，其實都係失業嘅工友。咁、所以呢我哋做咗呢啲咁有即係健康啦，係啦，有益嘅食物俾佢哋呢，其實佢哋都好開心。 係係係。 咁呢就講返啦，即係其實呢個執食物嘅概念呢，當時都唔係好受歡迎，同埋呢就就算係政府環保署都覺得唔掂㗎。咁我哋嗰時呢有寫過一個 proposal 俾環保署，咁就係話喂資助我哋去街市度執食物啦，咁佢哋就話即係即刻就 no 㗎啦。點解呢？佢哋一模一樣都覺得喂你去執食物會唔會有即係食物嘅污糟啊， 衛生健康嘅問題， 衛生健康嘅問題啊，咁佢哋就即係覺得唔得。 係，因為如果佢資助咗就係政府有責任啦嘛。 係啦，有責任啦，咁所以又唔得。咁度度都唔得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唉，我哋自己嘅執法咧，亦都唔係辦法。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咗阿曉雷一齊。 哦，係啦。 係啦，去做一個即係更加大型嘅 宣傳， 即係去諗，即係去探討，食物浪費呢件事。 係。 咁就所以呢就我哋同阿曉雷都傾啦，喂係咪寫一本即係你知啦，廣告書出嚟啦，宣傳下食得好呢咁。咁但係我哋又諗過，如果齋即係宣傳你嗰個食得好冇人買㗎喎，係咪呀，即係你邊有人買樣板書㗎，係咪呀。咁所以我哋就話不如其實我哋做食得好都係想令人哋知道食物嘅重要同埋尊重食物啫，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開始即係做一個更加闊嘅研究。咁亦都咧睇翻當時咧英國嗰個 Tristram Stewart 啦，頭先我講嗰本書啦。咁佢嗰本書其實都係一路咧揭示咧，即係各個層面嘅即係浪費。咁所以咧，我哋就同阿曉雷傾嘅時候咧，就將即係嗰個概念咧係更加闊啦。就探討咧各個層面嘅浪費。咁我哋又睇翻喎，即公民其實有咩長處咧，有咩強項咧咁。咁我哋其實咧就係有好多行業嘅工友。咁我哋有運輸工人啦，餐飲業啦，做酒店㗎啦，甚至係超市啦，甚至係去到送汽水嘅都有。咁我哋於是呢就幫阿曉雷呢 line up 咗各行各業嘅工友俾佢哋去訪問。咁變咗呢佢就能夠呢層層去了解啦，即係去到最前線啦。因為如果你就咁訪問嗰啲公司啦，咁啲公司講嘅可能又會係一個圖像。咁但係呢落到去親身工作嘅工友嘅時候呢，又會可能係有一個另外一個畫面都唔定。咁所以呢就阿曉雷喺嗰本書裏面呢就同我哋一齊合作，真係訪問咗好多即係嘅各行各業嘅工友啦。咁所以呢就睇到啊，原來呢就譬如飲食業嘅工友又有飲食業工友見到嘅浪費啦。咁就真係揭示咗話原來有酒樓裏面有三樣必到㗎喎。 三樣必到啊。 係啊，就係飯。 哦，係啊，係啊。 粥 粥系又系， 同埋糖水。 哦，係喎，係喎， 係啦。咁咧仲有啊，即係佢亦都喺嗰個本書裏面咧，揭示咗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即係勞資關係，好定唔好咧？其實係好影響浪費嘅。 係咩？ 係啊。 咁我真係要想聽一下啦。 係啦，嗱，你諗下啦，如果即係一啲超市咧係請一啲嘅全職工友， 係 啲工友係日日都幫你拍硬檔嘅。佢會盡量咧諗方法幫你銷咗啲嘢佢啦，係咪？即係推銷又好，鼓勵啲，即係幫你講多兩句又好，咁都會啦，係咪？咁咪盡量會減低嗰個浪費。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嘅大型超市已經開始變咗係一啲兼職工啊，或者係炒散啊、外判啊，嚇、 外判啊，呢個最慘。 係啦，咁。喂，講真話，如果我外判嘅，我都係嚟打份工，做好我份工就算噶啦喎。 冇錯， 係啊，我唔理你噶啦喎，嚇。咁所以即係呢個即係勞資關係係好緊要啦。係 係。 咁另外咧，其實佢都有睇到咧，譬如好似汽水，咁因為我哋都有唔講得名嘅嗬。 你要諗啦，即係我哋盡量唔做告白咁解啫。 係啦係啦係啦，乜乜飲工會咁樣啦，係啦，咁就係即係幫嗰啲各個公司啊，咁會有嗰啲汽水機啊咁嗰啲噶嘛。咁以前咧就嗰個勞資制度咧，就係送貨嗰人咧，同埋銷售嗰人咧係分開嘅。咁銷售嗰個同事咧，去到嘅時候，佢咪會更加細心地幫嗰個公司去諗點樣樣擺好啲汽水啊，或者又將佢啲汽水執好佢啊，令到佢即係唔會浪費嗰啲即係就嚟會過期嘅汽水咯。咁、但係咧，而家又改咗咯喎，乜乜汽水廠啦嚇，咁咧於是咧就改咗做咧，一個人算數。吓，冇啦，冇少，即系唔会咁样又多一个跟车啦。咁所以咧，一个人就搞掂佢。咁佢于是咧，去到嘅时候就劈低啲汽水就走啦，咁咯。咁所以变咗咧，就更加容易浪费啦。 系，咁呢个真系好有意思喎。听你咁讲，即系我喺呢个节目入面咧，其实都系好多次系讲到，即系而家我哋嗰、那个吓、一种极端嘅资本主义制度啦吓，正所谓30几年前嘅新右回潮、新自由主义主导嘅一种嘅市场万能论，咁样样都系私有化，然之后咧就去监管啊，然后咧就外判制啊，然后就合约制啊咁样啦吓。咁但系即系其实咧，我都指出种种嘅弊端，咁但系。即係聽阿沙莉頭先咁講啦，即係我真係唔係喺前線做咧，有啲弊端咧都未去到咁仔細啊。係，即係話我哋都知道，即係你話合約制咁，梗係嗰個人嗰個動力梗係冇咁好啦。咁我只係停留喺呢個咁嘅理論層面係嘛？但係你就指出真係喺具體嘅操作嚟講，你係真真正正有一個好嘅勞資關係，即係我係長期為呢間公司服務，我係有歸屬感嘅。我都想話係，即係我嘅命運或者我嘅咩啦，同個利益係捆綁一齊嘅。咁我自然就會做得俾心。啲樣嘢都會盡心盡力啲，但原來我係層層外判嘅，第三判、第四判、第五判嘅， 根本知乜啊？ 係啊，我服務嗰間公司都唔係呢間公司，係嘛？嘅時期咧，我就覺得，咁我就係咁已經叫做滿足咗我而家嗰個掃把嗰個要求就算啦。咁其實佢亦都唔係睇得咁仔細，咁所以得出嚟嘅效果咧，其實一定係冇嗰個真真正正係固定員工。嗰、那個效果咁好嘅，所以總嘅嚟講咧，即係無論消費者，抑或係嗰個企業本身咧，其實都係有受損嘅。 有受損。 不過佢就理論上咧就哇呢、這個咩要追求效率啊，層層外判，但係攣到呢啲人工越整越低啊咁樣、其實對大家都冇好處。 對大家都冇好處。 咁而另外一個 係啦， 因為佢另外一個咧就翻、到今日主題就係話，其實佢係製造更多嘅浪費。 製造更多浪費，同埋即係呢啲浪費咧。其實將啲食物價格只係推高嘅啫喎，因為呢啲計落去嗰、那個， 佢又計埋落去，係啊係，因為佢一定要賺咁多咁樣，佢季度業績一定要維持咁多， 係啦， 咁所以到頭來其實都係轉嫁喺消費者嘅身上，消費者嘅身上，咁呢個浪費咧真係好可惜啊，真係 好可惜，係。 咁但係咧就頭先講到咧，你哋係職工盟嗰個基金係嘛，咁、所以即係最先嗰個起動。嗰、那個資金來源，因為你始終要投入呢個人力物力㗎嘛，係咪？咁其實都係來自職工盟嘅。 唔係，我哋其實呢就好彩地呢搵到一個社區嘅基金。 哦。 一個慈善基金。咁佢哋呢就資助咗我哋第即係頭嗰兩年嘅工作。 哦，就係個啟動。 係啦係啦。咁嗰兩年嘅工作就我哋就一 即係見到即係投放兩年嘅資金啦。咁所以我哋都知道啊，即係唔知點算好㗎啦嚇。 你哋總嘅架構啊，同埋人手啊，個編配係點㗎？嚇， 其實咧 個規模有幾大？ 回收食物啦，最即係最要資源嘅地方啦。其實就係嗰個中間個物流。因為你諗下啦，食物其實尤其是我哋收嗰啲咧，都係好容易腐壞嘅。有個時間性喺度。 哇！ 咁我哋咧就要收到嘅食物咧，就要喺一個短嘅時間裏邊咧，能夠即時發放俾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咧，嗰個物流咧係好緊要。 哇！真係喎，即係你唔講又唔知喎，好多嘢要注意嘅喎。好，不過咧，等我哋略為休息一陣嚇，翻嚟然後再係了解一下。 好。